D100 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看不看電視很閒的但不可以樣樣都是你說什麼就什麼的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有這個世界雖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但有些人你不罵他惹你罵有些人不罵他惹你罵身痕整件事就是共產黨身痕抑或是梁振英身痕還是亞洲電視因為要護亞洲電視令梁振英身痕不知道還有一件事其實我都很清楚背後有什麼玄機我當然可以說但問題就先說了大家聽到掃把頭最身痕那個又說什麼保密制 嚇你不認識這些人你不認識就被他嚇死你認識就被他笑死還有一件很重要的行政會議決定了一件事不可以招令直改還會引起訴訟你看到他這個掃把頭他很厲害什麼都訴諸權威一行政會大了要保密大了第二司法訴訟 永遠拿這兩件事出來做幌子做一個擋箭牌就什麼都不用說就沒有了公義就收工大家知道我說抵打不是真的打他你打他身不是他身痕你不要打他你手痛你這些人是石頭鐵石心腸沒有良知你罵他就行你的問題就浪費氣不是罵他說兩件事 什麼叫保密呢你的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做過行政會嗎不過你還沒做過他說我還沒做過鄭經翰你還沒做過權威過你很多人做過很多人做過我們很多香港人都沒做過你可以兇我們指揮如閹之如之樂又可以你還沒做過你知道什麼你很厲害你區議員都沒得做你做什麼說什麼 第一保密制是根據基本法是有這件事的有這件東西的但其中一件最巧妙的一件事就是在行政長官未批准之前你是要行會保密制即是行政長官不准你說你就不准說第二我昨天都說了這個行政長官其身不正未試過在歷史上 未試過有行政會議成員收行政長官在港督的警告信未試過只有一個叫梁振英收過四封他寫東西的時候出事那次是唐英年在選舉說過好像收過四封警告信就是那些什麼不起居屋主要是就著房政策出來說三道四曾蔭權就寫信提醒他麻煩你行政會有保密的 第一其身不正我不要說不是說他可以犯其他人就可以犯這個我都不同意的但問題就是保不保密是由政府決定的第一你為什麼不發牌給這幾間東西呢你是政府是有權出來解釋的這個沒有保密制度因為政府是有權的就是我們經過行政會議商議我們根據的理由 ABCDE 1、2、3、4、5因為這些理由我們不批准他的牌照 或者我們只選兩間而是三間 政府是有權出來解話的亦都有責任解過的了如果你一直留意傳媒發有線電視牌照只是昨天星期都出了四份聲明發有線電視牌照的時候有些申請者就是落空的政府就要出來解你為什麼落空啊 都不是空電視什麼你都解的 不只是电视什么都要在行政会议决定所谓保密制就是在政府和行政长官不想披露的东西你不可以说而且你也不应该说哪个委员或者哪个议员说过什么或者哪个投资持哪个投反对这个也是由政府决定其实政府有权都爆了所有人 所以這些是廢話來的第一這個數碼頭廢話連篇第二訴訟還離譜牌未發的牌的條件未發那些人有權不愛的現在你被人告的原因就是倒回頭因為你曾經給了一個合理的期望王維基所投資所擁有的香港電視網絡 合資格的就會發牌,總共有三個牌 所以你給了一個期望,我不需要說我考第一、第二、第三 總之港管局已經建議了給行政會應該發三個牌 所以政府又要出來說 怎會有訴訟呢? 沒有訴訟,還有一件事,現在出牌的條件未出,說得明 可以不給牌你但牌照的條件是我準備發三個牌你有權不要的你告什麼反而現在你不發三個牌你被人告所以大家可想而知這個葉劉淑儀就不知所謂他還有一個解釋他可能更生氣他說他這樣說政府過往表示發牌沒有上限葉劉淑儀說沒有衝突因為沒有上限不代表一下子要發多個牌照循序漸進亦都符合無上限可以分階段發牌分一百年我當它合理那你更加需要解釋理由為什麼港管局說三個都合格你就說要選一和選二然後分階段呢然後不給第三個因為沒有分階段它循序漸進他說而已但你行會的文件有沒有這樣說正式沒有這樣說是這些人說的好了 循序漸進是局長說的蘇錦良說你看不到我都看不到大家看不到的所以這個又是廢話連篇還有一件事現在很簡單的引起政府昨天連續出四個通告聲明就是因為明報爆了這條料明報和友善明報加友善爆了這條料出來如果經選美的話 經過顧問報告三份顧問報告都認為王維基如果你發兩個牌的話王維基肯定是其中一個入選者反而是這個電影是不合格的今天也有人播爆了資料其實你看星島也可以了現在星島又開始打爭逼回來做獻報又開始有少少獻報的影子在其實還有第四份報告 第四份報告,死罪因為王維基賣了香港寬頻 所以他沒有了入屋沒有了網絡沒得入屋 他就要租,如果要租就很多錢 以他的財力,根據他的建議書,他是不足以為之 無以為繼,你現在總不出來說 現在靠星島去幫你爆料 現在原來還有第四份顧問報告 為什麼袁國強又不說呢? 還要說作為一個律政司都受人尊重專業人士你何必說那份有語言藝術那份不是行會文件什麼叫行會文件又說行政會討論過這份文件或者說不是行政會討論過也好就是說他們是考慮這個政策的時候討論過這份文件你考慮的時候 討論過這份文件是甚麼場合去討論呢很大炮車蓋另外一個大炮很醜那你明天過來人這個最喜歡洩漏行政會議秘密的人這個叫唐英年他絕對有資格說我未做過行會但唐英年做過行會做過立法會議員做過主要官員做過司長管過廣播政策的齊了 他管廣播政策當年不發牌給商台為何要跟梁振英吵架就是那時候開始因為梁振英說要發兩年除非你封了大班咪否則你就不用指著續牌了還有這個催淚彈當時唐英年出來支持我們唐英年又去選過特首入閘 又爆料 你 你這個做把頭怎麼跟他鬥呢你跟他的資歷有點像做過保安局局長做過官做過立法會議員還做行政會成你差一樣你做過司長你未管過廣播政策沒選過特首沒選上選就走進不了閘周圍打電話告訴別人梁振英會害人的就是這個人還有被你解僱了本來有機會做的 我們聽聽唐英年最有資格講究什麼行會保密制的人說今天下午都頂不住要出來說話了加把嘴了我不可以講行會當時的決定是什麼但是我只是說政府向公眾進一步交代其實是可以不違反行會的保密制的 因為這個運作就是行會裏面一定會有很多討論保密制就是要保密整個討論的過程這樣行會的成員才可以暢所欲言可以得到一個全面深入的討論所以保密制的精神就是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之下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但作了一個決定之後政府出來解釋的時候 他是可以解釋多一些原因為什麼他是決定了發兩個牌而且發給誰所以我覺得政府是可以進一步解釋邏輯上很合理即使你未做過行政會議成員唐英年所說的話的邏輯我覺得很合理你行會的保密就是保密討論的過程和誰人說過什麼這個對如果別人怎麼能夠暢所欲言呢 說完之後你爆料的我不敢說但是你的結果和你的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你要向不單止向公眾交代你要向投資者交代好像黃和基說我要心服口服才能輸在哪裡現在不明不白你要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你都要告訴別人對不起你在哪方面你不合格就是這麼簡單而已都要解釋的 為什麼要用一籃子原因就算數呢這個就是很絕劣的東西為什麼會有12萬人上街就是因為這一句說話一籃子原因就是別人以為你是一個籃子的原因就是這樣所以整件事就是你是拿來壞的給我感覺梁振英政府是拿來壞的一句說完你的問題就是說你最不好你以為他以為你有人想發牌嘛 發兩個牌增加了拿回民望誰知這次搞到他現在計算這數我想連共產黨這麼厲害都計算了所以香港這本書是很難看的你是不會明白的怎麼會無厘頭甚至乎很多評論員都認為昨天 小貓三四隻有些人最樂觀的那個我聽就是一二萬好像我從來沒有估過你認識那些人的媽媽地不是我告訴你不是出來說的那些人我聽到那些人喝茶都不要說了你茶餘飯後也算了我問你亦都是公道有沒有一個評論員夠膽走出來開條數開大開小的 沒有人說過數字沒有人說過數字沒有人夠膽說為什麼呢其實我知道起碼都有DBC那麼上下人因為同一件事來的不過昨天是多過很多人還有另外一班人我知道的即是不搞政治那班是啦那些人都不認識我那你明白嗎問題就是說昨天出來那班真是平時不搞政治現在你政治搞到他頭上 你政治搞到頭上走出來這是他恥辱不及的共產黨共產黨怎麼呢想不到死了這次大波了還有很多這些可能投票給民建聯的蛇齋餅毒的甚至說蛇齋餅毒的受益者來的喂昨天都走出來這是第一點共產黨恥尿所喂非要恥尿所及每次遊行都會有很多人告訴我我第一次出來的大家都會聽到這幾方面 我相信今次這個遊行和集會很多可能比歷次最多是第一次出來的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在香港的歷史上來說是很重要的 沒有組織的沒有人組織的你每一次遊行都有抗中聯港的組織又勾結外國勢力還有錢你說到學民思潮也有錢今次你沒得辦在那裡有錢他們也是說了九九不是啊張志剛學民思潮 為什麼你這麼多錢我認為他一定用了100萬去搞那次我昨天就沒人夠膽說用了100萬王維基也沒有付錢王維基走了馬場我昨天鋪鋪草皮黑衣服戴口罩去了馬場你幹什麼去馬場他吃飯而已都不應該去的只是在家裡吃出來做什麼接受別人安慰慰問想被人拍到 我們沒有理這傢伙這傢伙不是人不是去支持他的他也不要搞出一個聲明待會說他很感動待會跟他算帳昨天那些人是去支持自己支持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支持選擇想不到沒有組織完全沒有組織甚至有內訌各同台吃飯各自收口有人在港外市碼頭那邊出發有人在東角出發有人在東角出發有人一早就坐了好像我們這樣不想走去坐在那裡兵分三籠完全沒有一個組織你竟然可以惹這麼多人出來還要大部份人都是穿黑衣是沒有組織的我相信左部今次我看了也好 這左部怎樣放肆都好今次一定不夠膽走出來說有組織有預謀有勾結外國勢力有幕後金主沒有一句都不敢說不敢說而這件事還有一件事過癮就引起了第一就團結了香港沉默的大多數那些真的沉默大多數那些叫做silent Majority,沉默大多數 你沒有組織、沒有預謀、沒有勾結外國勢力、沒有黑金金主、沒有政黨介入十二萬怎止就不止的再加上警察在阻撓我親眼看到你十幾萬人很難得的第二件事我們就說了團結了silent majority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但同時分化了很多人分化了包括平時搞搞鎮的我們那些 分化了政黨分化了司長分化了建制派你現在很嚴重這件事為何會有這麼多資料散出來你完全是一個分化利用了多少過去維穩費用了多少錢多少力搞得我們外港之星外港什麼我們港民找周庸出來都沒有差用沒有差用的一鋪打散你就為了原來看電視這麼重要的核心價值原來香港人那時鄧小平還未死他就要修訂五十年八變 就說漏了一件事不只是馬照跑沒有字跳反而沒有不用跳現在沒得跳馬照跑電視照看電視照看五十年不變核心價值這就是核心價值這原來才是香港核心價值要有電視看有馬跑所以為何王維基要跑馬不看電視呢 有原因的昨天很諷刺的他是差了沒去大富豪的沒啊沒了沒了我們去查寶的你怎知道他有沒有去原版長洲查寶的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沒有人跟隨死得不明不白那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看不看電視很閒的但不可以樣樣都是你說什麼就什麼的三個字 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 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功而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我們在去年10月 我們當日有7萬人沒有人報道相信我當日有7萬人沒有人報道我也不是很記得毛孟靜提起我他說有7萬人相信有的不過實際上沒有人報道還有影了那些小人拍照就說現在集會這樣不要緊 包裝成為一個商業糾紛又是商業理由這個卡比蘇是這樣說的商業理由不去立法會也是這樣說很清楚很多人當時未睡醒叫不醒昨天很多人都是沒有睡醒去年DBC的時候沒有來他們沒有睡醒他們以為第一 全媒不報可能都不知道大班這些是多口的人是活該的第二件事你有一班這麼膠的三不股東你戴眼不認人就是活該的再加上傳媒的冷待變成一件當作一件不存在的事件不事事件今年就出事了其實一報一報來也越猛你看到傳媒呢 是一樣你現在看到香港的傳媒是很悲哀的因為我們自己都做傳媒是被動的是趨炎附勢的你看到勢來勢洶洶他沒得擋一件一件來所以不能不去報情願低調處理但是你也要報你不能不報因為實在太感人因為民情的反應是太震動的你明白嗎 再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撼的事是近年來少有的比國教事件更加大有一個形容很好的就是警戒線的總導演昨天在現場做MC那個警戒線的蘇曼聰他接受你不認得他的樣子我後來認得他的樣子就是看鏗槍集訪問他鏗槍集訪問他他就說到哭 他說我為什麼拍了這麼好的東西沒有機會出街呢那這個人都會很傷心拍得這麼好沒有機會出街然後他說我的喉嚨好像被人捏住一樣現在知道了這個形容很好他的喉嚨被人捏住其實是有什麼後果不能死你說不了話了整個傳媒的喉嚨是被一個強權捏住大家發不了聲現在呢就有一個這樣的局面出現無論你那些是政治還是不是政治的都不讓你出聲大班的問題是在這裏你去年說完之後大家沒有這個感覺不是的還可以說話的去年完全沒有這個感覺今年就有這個感覺這個感覺就清清楚楚了接下來會怎樣呢接下來可能人人的喉嚨都被捏住了不只是電視台那麼簡單接下來可能有很多你要表達的東西 你要走出來說的話昨天在這個遊行裡面也有人說連都有說的我今天不走出來明天可能就不能走出來其實就是這樣問題就是不要蝦香港人你明白嗎你現在問題就是你蝦人蝦到你當那些人你當那些香港人是不存在的 你明白嗎當香港人是沒有常識的當香港人是沒有感情的當香港人分不到是非黑白的都不要緊你不要連最簡單最基本的權利都剝削他你用什麼理由不給牌王維基呢建制部 今天《經濟日報》的八卦欄拆解三大謎團為何決定發兩個牌呢在政策延續性之下當局12個月前提交給今屆行會的文件的確沿用上屆政府建議發足三個牌這很清楚這是事實我們知道的但顧問公司去年年底的報告顯示多一個免費電視牌市場可吸收但如果兩個牌就屬於 marginal 市場能不能夠吸收有疑問但未必一定有電視台倒閉如果發三個牌就一定有電視台倒閉大家知道誰不是我都不同意那個都不會倒閉的我不同意祖國扔錢下來他可以做好一點有競爭自然呢 就有這個進步的嘛還有一件事你說發三個牌喂你那個黃大仙嗎還有一件事為什麼既然12個月之前已經有了政策發三個牌你還什麼還去拿顧問報告都五月為什麼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找顧問報告就是想否決他嘛想給個理由現屆政府推翻上屆政府的決定嘛 我們暫停分析這件事因為我們的特派員 這個咖啡貓Eric仔 就已經去了政總了我們現在看看他搞什麼見到政總 Eric有什麼料 大班森哥你的聲音很漂亮站定一點不要搖一搖人搖福博不要搖 我們剛剛來到政府總部的現場準備找不同的嘉賓去稍後給你們做一個訪問現場我想讓大家看看我們現場氣氛除了有香港電視的員工在留守之外也有很多不同的傳媒的記者也在留守我們定一定的不要搖得太快定一定的因為你聽的時候給一個focus我們把鏡頭再走一點如果不是聽眾看得很不舒服的現在我們聽收音機我們始終是電台節目我們就有我們的特派員Eric和德哥現在政府總部但我看到一件事很特別我們上次去政總的時候 他不准我們用原台這次他給了用的這是一個進步來的上次行政署不准我們用的所以我們只可以在前面搭台 但你知不知道昨晚有個插曲的有什麼插曲就是行政署 趁其他搞社運的人全部不在工會不想跟他們合在一起就出來叫這班人喂你們那裡的車要走的這個回旋處你知道的啦被大判下車叫他們離開這個地方縮在行人路那邊今晚可能搞不成的如果這樣的話 最終得不得逞現在看到在正總今晚如果下去有個大銀幕有電視看有個超大銀幕好像直接像時代廣場那麼大有銀幕在裡面 各位聽眾現在是涼涼地沒什麼地方去悶悶地又有明星看又有電視看那些電視就分分鐘是香港電視不知道會不會有警戒線第二集呢還有一件事就還可以去行公義去發表意見就行發表意見就表示我是行公義的要向政府說不 今晚越多人去越好最好是逼爆好像昨天那麼多人堅持到最低限度堅持到明天行政會再開會為什麼工會暫時我們得到訊息有沒有人看找不找到工會的人說說現在Eric就找他們說如果明天行會開完之後聽到明晚他們就撤退了 我剛才聯絡了香港電視工會的一些負責人稍後希望可以六點鐘安排到一些員工跟我們一起對話好了那你拜拜先謝謝你Eric 起碼昨天的一半人起碼要逼爆廣場和四條行車線六至八萬和天橋 起碼有DBC那晚 那晚的場面這樣還有些機會如果今晚小貓三四隻沒有了玩完了梁振英政府就會向爺爺那裡報要工香港人很容易搞定那班人沒事做因為看明星而已 所以今晚一定要去沒錯今晚一定要去而且昨晚大家知道有少許衝突什麼事情在搞什麼鬼因為到晚上十一點左右的時候你在這裡我們不在這裡我們不在這裡我們告訴我聽而已了了解情況就有一班人搞社運的一班人和發起人上去 有些大會安排有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要搞一個商討日商討一下一步怎樣走亦有不同的意見商討的人就走了出現這樣的衝突場面大家知道那班電視人從來沒有搞過遊行沒有搞過社運有一些內部的人告訴我他們看到這樣的場面真的害怕起來 因為他們不搞政治昨天你看到那裡過都這樣說打算留守都不要留守後來分析完大形勢之後他們又回頭想留守起碼到明天看看情況怎樣而且他們也要澄清工會搞的事情跟這班搞社運、搞政黨的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有些慶幸的地方有些人借他們的名字 貼了那些Poster就在街上籌款都不知道那些錢用來做什麼當然有這些人我就覺得叫他們不用那麼介懷你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你不是想著你自己承建事怎樣想怎樣走下去你就拿回主導權就是這麼簡單他又想跟他們劃清界線接下來怎樣我就很擔心一件事無以為繼 雖然他說現在大家上街看電視也好最後究竟有多少人下去撐他們呢 令到所謂電視的選擇權可以扭轉呢 這也是我很擔心的問題不知道行不行你現在分析《經濟日報》 他第一點就說了 就說上一屆政府起碼畫了上一屆政府一個清白的公道三個牌的就畫了一塊三個牌的照計如果港管局現在死了港管局現在變成電信局上一屆政府又死了但你留下來的東西已經有一個有貫徹性的你沒理由再去拿顧問報告你再拿顧問報告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現屆政府有一個 行政會議基於這個顧問報告所以在5月的時候就發兩個牌支持發兩個牌的意見是甚麼呢政府要考慮市場的承受力如果開放的速度過快有電視倒閉有電視台倒閉並不好受而且發牌不是越多越好例如台灣有很多電視台那些廢話按照原有政策發三個牌 否則恐怕引起覆核有人認為應該有理智的人認為不要隨便搬龍門起碼這份糧粉報都知道這件事叫搬龍門所以應該發三個牌市場競爭有淘汰這不是政府的責任由於有爭議所以五月份的行會就沒有即時拍板 再要求申請機構就三選二提出意見終於上個星期拍板了據知情者透露第二個意見就是行會討論三家申請者的時候手上資料只有一份2011年4月顧問報告針對三家申請者以競爭力和財政作出綜合的評分即是最高分就是有線的奇妙電視我電視排第二的 電信營科PC 什麼都可以的我們現在又回到現場我們找到郭峰郭峰喂郭峰哥我們現在在中國現場找到香港電視其中一位藝人郭峰先生來接受我們的訪問你好郭峰你好大家好喂怎麼現在你在現場你剛剛才到就打算跟他們一起看電視是嗎 是叫做四年B班是一個講那些學生的小學生的校園生活很健康十分之好看到我都很著約我們希望有得看今晚有沒有得看今晚不知公司安排怎樣我不知道因為這些都是屬於公司資產沒錯郭峰你今晚一直都在這裡看情形看環境我們呼籲你拍下去想見你一面那些 我又不認識政治又不認識任何人又不認識什麼我不問的我是不問不問的我是一個最糊塗最一個無用的市民來的但是問題出於現在這麼大的事件出來發生什麼事呢我要知道一個答案很重要後面站多少人我不知道你不關心他們站多少很重要的因為這樣不是不關心我對這件事是關心的那都明白 明白好多謝郭峰多謝你郭峰不要客氣多謝你郭峰 稍後時間我們再找一些不同的嘉賓或者現場所有的甚至包括香港電視的員工都可以跟我一起接受訪問好麻煩你了好我們待會再跟Eric談過這個Eric那個監製為何不穿我們的制服下去背心又不穿是吧 這是叫剝了衣服沒有招牌說回第二個問題就是說那個問題過癮在這件事就是那份顧問報告誰知進去選擇香港電視是第三引你譁然為何港視考第二要出局呢知情者就說這份唯一的評分報告也有不足 不足,選了兩個我不適合的就再招個標 還有港管局做這份報告的時候顧問報告的時候由於是打算發三個牌故此評分就不是很重要的但至今屆這個行會就決定發兩個牌三選二問題就來了因為行會改變了遊戲規則了但就沒有相應做另外一套新的評分顧問報告據知在三選二的時候行會成員除了這份評分報告還要詳細討論三家申請的財能力、節目策略和投資計劃製作能力和技術水平總的而言港視出局輸的除了背後的補公司財力教育欠電視製作經驗之外其節目策略包括開始頻道上太過進取亦都被質疑是不是可以持續的如果你問我們很簡單三選二的時候就一定要選到有線和Now 總之選擇不對就不對我就扔了他再做過他還有一個比喻接近港府輸人士形容雖然港社電視製作方面進取積極但政府發牌要看整體正如父母選女婿首選穩陣一般市民只會看到其英俊的一面我又踢爆他了這件事又是錯的為什麼是錯呢我都申請個牌 大家都是說十億不是說財力的嘛不是說財力的因為你的commitment所謂的承諾就是你的報告書裏面你的申請書裏面你說我準備投資多少錢就是多少錢背後你有多少錢就不能計算如果這樣說我們就在DBC不用收你那個寶大把錢王子欣大把錢為什麼你不拿錢出來即是你有一萬億沒所謂我可以不拿我就說給你我玩十億的嘛玩大一個先我都可以不玩的嘛這個是廢話來的 第三,這份話就說,這個就是吳志森最關心的,這是八卦料了 過去在發流動的電訊牌數碼廣播都行之有效因此據政府內部有相當的反對聲音三位司長知情者就說他們在不同的階段可能私下有不同看法這些寫法完全是很狡猾的尤其一向奉行自由經濟路線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但三位司長現時都是支持此決定 最後這段話他就想說這三個司長本來是支持發三個牌的其實尤其是在舊的政府裏面都很清楚的了去到新的政府也好去到去年12月也好都是支持發三個牌的到現在呢 支持現在梁振英的決定因為行會已經通過了我有懷疑的這個說法他提到曾俊華尤其是曾俊華曾俊華是否仍然堅持己見呢 其實整件事就是林鄭月娥最關鍵的，就是主導的。 因為他是負責廣播政策的，所以林鄭月娥的立場是怎樣呢？現在就說他三思都站硬了。另外還有現在爆了料出來的，問題就是你梁振英其實就是他最大的。如果在港英年代，港督會和行政局是什麼意思呢？港督會和行政局的意思就是港督得到他的內閣， 行政局的支持去推行一項政策，如果當行政局不同意他的時候，你猜要怎樣？就要去報告記錄，再報告給外交部及聯邦事務部知道。由他審閱。但現在特首很大權，他有權根本不需要你行政會想什麼。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這麼多劇集，我沒得看。 看不看電視很閒，但不可以樣樣都是你說什麼就什麼。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10月21日上街看電視節目表就出街了，8點開始，記住了兩小時，如果大家在港島區上班就不要回家了，看一看九龍新界上班，盡量趕去政府總部的現場，8點開場，誰做MC？8點鐘開場，何詠文做MC，8點05分。 我想昨天的行動叫HKTV堅持公義大行動花絮，播15分鐘的花絮 No.1，即是告訴你還有No.2、No.3，5分鐘後就資訊新聞，沒錯， 的片段， 有這個韓松洞，如果大家有聽星期六的，是不是星期六？星期日的杜汶惠的節目，就找了誰來？誰？ 我沒有聽，我舉了手，找了昨天他說他是師奶的劉玉翠，劉玉翠好像就是韓松洞的其中一個去拍的藝員，很驚險的，還有中藝同事分享昂山素姬的片段，他們去訪問了昂山素姬，新聞部同事分享狂舞派的花絮， 接著是新聞部同事的分享，這裡到8點55分就有劇集，劇集厲害，導火新聞線製作特輯，導火新聞線就是他們其中一個劇集，講傳媒的，講一張報紙的，我就看其中一個特輯，他講到他們這些人怎樣看拍這個報紙。 然後說這個很快，導火新聞線的演員分享就有周嘉怡、姜文傑和郭峰，警戒線短片，這個在網上很厲害，75萬點擊，還有廖啟智、智叔的分享，所以今晚一定要去，好東西看的，我都去看的。好了，現在電話旁邊我們找了民主黨的區議員歐樂軒，昨天呢， 我們離開了，現場有些衝突，搞到滿城風雨， 歐樂軒今天在Facebook被人叫做左膠， 我覺得不要亂扣帽子，讓歐樂軒講一講發生什麼事，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歐樂軒， 你好， 你好，歐樂軒，搞什麼鬼啊，昨天你下午在不在？ 我昨天下午一直都是在遊行的遊行過到這裡都有參與到毛衣和XKTV的員工的集會但是去到六點之後才來到有參與來做那個你幾點鐘去到的那時候都五點多了我們已經走了 我記得你在這裡說話應該還沒走你還沒走的跟著發生什麼事呢你陪黃之鋒上台的是啊一起上台的跟著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又有什麼衝突搶麥克風你又被人罵怎麼辦其實中間發生什麼事大埔分時間都沒有衝突的但是去到大約十點鐘左右我們那邊有一個博咪環節大約總結了今天遊行的情況是怎樣 我和陳景欣來到幫咪的即是Facebook的發起人陳景欣是啦發言人那時候忽然有把聲音打斷了那個訪問你那個訪問是一種商討來的其實是不是 你想著用商討的形式誰訪問誰其實是訪問是記者訪問我們訪問你們訪問是之前那個環節但怎樣也好那時候有打斷有些打斷的聲音但是那個都只是口舌上面的但是我們訪問到後期忽然見到我們後面那個台上面因為沒有人了那時候已經忽然就有些搶麥克風的事件發生就應該是有些有些自治可能有些我不知道是否有龍絲背景的人總之那時候很不滿場地安排然後就做搶麥克風然後本身拿著麥克風的人又跟他對抗搞到有些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他們是要求什麼發生什麼事搶麥克風不太明白 其實他們主要我希望我沒有錯誤解讀他們他們就會覺得那個集會你不應該搞到人們散了你不應該即是左膠來到我們的左膠來到做主持的然後就拿了麥克風說要香港獨立要龍獅自治即是 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但我覺得坦白說無論信左信右或者什麼信仰都好今次的集會相信也是一個很單一議題集會就是講電視發牌就是要求交代這個批牌的一個原則行政會議一直都沒有公佈我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群眾鬥群眾的事件發生即是他們要談香港獨立龍獅自治不是自己找一次搞上街 但現在問題是我看Facebook 究竟有沒有歧視呢我很想你解釋清楚還回一個公道給所有人究竟是對你公道還是對你不公道就是發生什麼事你不要說了別人的龍絲旗 我看了Facebook 沒有人罵龍絲旗罵你什麼21左膠不是他又不是左翼21的不是那班我知道有人這樣罵他們 不如這樣說事先那個集會的確是有溝通不足的地方但我們其實是有將整個那晚的集會的安排曾經都跟過毛孟靜議員交代 亦都有跟過HKTV那邊的員工代表來交代 我見過一個節目表的是的而的確 在整個節目完全不是臨時的是再之前一天多已經上網發布了那晚是會嘗試做一個商討的最後跟梅姨那邊談都叫做談點數因為梅姨那邊的集會去到六點六點之後基本上就沒有想過是搞什麼的那時候就最後就做了現在那個商討環節好不好當然可以來談但起碼 我亦都後來在Facebook上說如果這次的集會導致有一些HKTV的員工覺得不好受覺得是不好的話我亦都公開致歉深深地致歉歐羅軒究竟搞什麼搞到場面混亂你是想提議什麼東西呢 其實最有妥當的都沒什麼混亂的混亂就最後剛剛說的衝突而已由頭到尾其實在說那個商討的概念就是喂你平日我們搖行集會又說動一些就散水就算說集會又說要去什麼唱K啦唱K啦你不唱K你然後你又要想些東西來去做既然今次這個運動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如大家來去一起有個試一下一起來去談一談 接著的後續行動怎樣做歐羅軒你都記得可能你真的遲了來你都不知道所有這些HKTV的員工每個上台表態都是說一件事我們不搞政治我們沒有政治背景我們又不想搞政治我們只是出來表態 要求政府發牌給我們你不要搞我所以我就說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現在都是一樣東西你不搞人人搞你有些人現在就說你我們的Facebook也看到有些人說無端白事你歐樂軒去賣去做什麼呢那不是拿來聽歐樂軒是申請遊行牌照的人所以你講清楚了 其實那個場是不是你申請的那場是無孟靜申請的場是無孟靜的遊行我申請的然後有人就說沒有人給權去主持現在關你什麼事那自己還以為在接受訪問我就不是幫歐樂軒我也不是不幫歐樂軒我要去澄清解不過我就覺得沒有的你在Facebook那裡有一班人 寫幾個字又不用本又不用本錢的是吧那就盡情地去罵其他人你去看做你去申請遊行你去組織你去申請集會你去組織集會你自己做如果你想弄一檔東西就自己做出來那麼簡單我都想有些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坦白說這兩天我都見到很多網上很多批評等等其實我是非常非常之灰心的搞遊行或者做很多事情到頭來都受到很多人的指責反而都會覺得我究竟是不是還適合參與呢或者我究竟搞遊行是不是 真的可以是服眾呢等等其實我有很多疑問在我心裡坦白說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建議我真的坦白說是真的站出來 大家參與搞其實不要緊不要再說誰騎劫誰或者什麼左膠壟斷社運他們的說法我寧願大家不如這樣如果大家真的有心做的真的出來一起搞這個不同的遊行集會<笑> 我最怕這些討論一開始就不要說那麼多東西首先扣了帽子這個就左膠這個大中華膠這個就社運膠總之就交來交去交完了根本沒有討論的結果出來究竟怎麼走下去呢大家不會有結論的就是說我不想你搞你自己搞行不行他又不說自己搞 我想工會方面是認為他們是主場工會是主場我想我們都要尊重他們譬如他們說我們不搞政治你那些有政黨背景或者我們所謂搞政治的人他們是有些防範的這件事我想那個人是敢的現在不滿意歐羅軒那班人不只是工會那班 <笑>就是一開始就扣別人帽子那班我最不相信這件事為什麼一開始就扣人左膠那你是什麼膠呢你是龍絲膠還是自治膠還是什麼膠呢我就想說大家都是膠了既然歐羅軒你今晚還會不會下去 我會參與集會但我不會上台什麼都不會避都避了我做個普通觀眾算了好了多謝你你解釋了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其實你問我我都不知道你搞什麼多謝你我和大班都不是那種很熱衷於扣這個什麼膠的那種人 什麼人是值得扣這個膠的帽子呢我真的不掌握每一個群眾都有這些情況出現譬如當日我們這個D100有舊事重提好像都有吵也是同一道理去到尾的時候有些人就說我們應該繼續留在這裡甚至乎我應該絕食如果我不絕食我不留在這裡就對群眾不住因為你們人來搞歡樂今宵的 我想我的聽眾下來港人大家不記得了事隔一年我才再說希望朋友明白當日我們說在那裡做直播有人下去看直播我沒有說我們搞直播大家記得當日是說搞直播搞直播你記得是吧個個都記得是搞直播直播完就完了 有人就說大班你走吧歡樂今宵拜拜我不可以叫群眾留在這裡如果有人自發留在這裡沒問題的但不是由我去不是由你去主催但如果我留在這裡人就留在這裡那不公道所以有時候搞群眾運動這些事情你都要知道性質譬如今晚很簡單這班工會班人就說搞直播 他8點之後就一直播到9點鐘9點多鐘播到9點半然後正座去到10點鐘很多我們在海外進行環球廣播很多海外聽眾說可不可以讓他們有份看我不知道大會安排怎樣我現在叫德哥他們監製打電話給德哥 你叫德哥他們監製打電話給德哥你叫聯絡的大會負責人不要又搞到勾落軒圈賓奪主我們真的要問問大會的負責人他們會不會進行環球視像廣播如果他們不做的話我們可不可以幫他們做我們可不可以進去那裡因為你拍攝到戲院翻版不行的拍攝到影人頭版就不行的所以可不可以叫德哥呢 跟他安排現在我們的監製黃世澤很有話想說就讓他說什麼他說什麼聽不到那句聽不到他說什麼你說的話說得一個字他叫做現在就安排跟我們跟工會那邊在談就安排可能他們因為他們會有一個 技術上怎樣盡可能做到可以做到同步視像直播當然不是做戲院版出來的最重要是他們同不同意我們就好意如果他們不同意就算了沒辦法你說得很對主場是誰的呢主場是工會的我們要尊重他們他們然後才是主角在這件事的主角我在這裡呼籲第一工會有自己的Facebook的page如果你想知道工會詳細的 整個今晚安排的細節今後的運動的路向是怎樣呢就上去工會自己的Facebook的page那裡看但我有一點不太同意工會是主場他是主角我同意但這是群眾運動昨天上街的十幾萬人都不是工會的人不是去撐王維基 只不過是為了香港的公義昨天已經表達了今天是另外一件事今天是工會搞的 那今天我想就不關了毛孟靜事的不關的了不過毛孟靜申請的牆不過他們自己都有申請政府警方昨天都說了是容許他們up到2000人可以留在政府總部留守的所以今天的主場就應該是工會的所以我們就尊重遊戲規則但我們都是呼籲群眾不可以讓他丟淡下來 如果不是梁振英的政府很簡單很可以的就是說這些東西叫做什麼一次流行兩日留守拜拜就是這樣 這些叫做什麼沒隔夜手不是這些叫做有一句說話不知道你想說什麼這些是即時的即食面即興的不會持續很久不會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不用擔心這班是散兵游泳這班是師奶你找劉德華 找劉德華來做一場秀找福祿壽福祿壽過了福祿壽都可以在政府總部不收錢跳騎馬舞很簡單的你那一次在機場搞滾蛋啟德那個就已經是我們叫機場的跑道叫滾蛋音樂會有多大呢 很多人做中途就走水浸不是水浸萬多人萬多人有多少人那如果劉德華張學友福祿壽周星馳鄭秀文再找黃秋生那些全部下去唱歌表演你猜有多少人一定有昨天那麼多人 兩回事梁振英會這樣說我現在不要當梁振英自欺欺人好處你未找水噴我恨你說梁振英自欺欺人所以我們今晚一定要多人下去大家為了公義為了所有下一代我們有沒有核心價值有沒有自由最簡單的自由就是有沒有看電視的自由很基本的東西香港還有沒有制度 那我們要下去有沒有遊戲規則你就要下去有電視看當然要下去想見到你想見的人所以大家應該下去希望今晚八點鐘就去這個整種說回整件事很簡單其實就是由頭到尾我都是爭取開放大電波我一直爭取包括華音廣播電台 現在我們終於被我爭取到現在有25條台香港現在有 連AMFM 由原本7個變成25個 計算這個數碼頻道數碼廣播 DBC今天有大展宏圖 開7個台今天全部啟播 有新的節目主持人我們不介意幫人賣告白你賣了很多次早上我的名字都是我改的什麼八達通早上八達通是我改的名字不要緊有些過時不要緊八達通有楊振耀祖有我兩個舊同事 一個叫做Daniel 他中文名我不認識的 你說我都不太記得還有王慧倫王慧倫比較熟悉王慧倫還有潘碧雲即是我的女士潘碧雲即是我的DBC舊同事來一個電台夾身這是好事今早開張大家就找了曾主席去曾主席真的扔多腳我聽完今天這個報導就扔梁振英一腳 梁振英這次真的眾叛親離真的沒有四野無人給我的感覺這個好的沒有公義四野無人沒有人幫他除了掃把頭其實掃把頭幫他不是好東西其實連趙澤民林煥光都沒有幫他他說話有骨今天如果大家有看報紙五分鐘熱度有人提我什麼那個叫五分鐘熱度什麼來的梁振英會上報中央政府如果我們今晚沒有人去的話我就用哪幾個字形容呢就叫五分鐘熱度香港人就三分鐘熱度都是四個字沒什麼所謂三分鐘熱度問題就是你看到今天的報紙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有很多個專欄吹風專欄不是吹風那些是評論什麼事 都是要求林煥光辭職我看到有幾個專欄因為林煥光當日接受委任的時候 我們質疑他,尤其在DBC的時候 是被我質疑他,一直不斷遮蓋他 你為什麼不做評議會主席做得這麼出色 你只是做行政會議 如果認為做了一些事情是違背了他自己的良知或原則他是不加思索會不完全考慮之下辭職不加思索這個太說得太義氣是毫不猶豫地就辭去死得不明不白那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不能看看電視很走的但不可以每樣東西都是你說什麼就什麼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 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 吳志森林煥光當時誓言如果兩個位置他要辭他要辭行會的位置但現在平機會沒得做我就希望他拿出勇氣你既然作為行政會議的召集人你已經擺明跟特首對著幹了 喂,唔該走啦,應該辭職。仲要對自己兩支都交代㗎嘛。但佢出嚟單單打打咗。咁呢啲就唔好嘅,但我呢啲不忠不順。即係忠義兩難處。佢點單打法呢,佢就話呢,我哋講咗我哋嘅意見啦,大家知道我哋顧問性質啫,最後拍板呢,不管我哋要講咩意見都好啦,最後拍板呢,特首自己本人啦嘛,拍咗板呢,我哋就唔應該出嚟呢。我唔同嘅睇法㗎啦。咁即係話呢,其實就話 出現這些情況其實我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但特首他倒行逆施也好他不聽其他意見也好是他負責的所以那些人為什麼要叫他辭職呢就說你既然你做特首的高級顧問是吧他不聽你意見他不聽大部份行政會議裡面的人意見那你就最應該引起一個這麼大的社會問題那你應該是叫做辭職以明志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聽聽林煥光的說法是怎樣我們的角色就是一個顧問的角色雖然我們每一位成員我信得過都是盡心盡意地去做的但最終的決策來講都是在行政長官聽取了各方各面的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之後就綜合而作出的作出了決定之後我們就有一個準則 就是要集體為這個決策去負責就是這樣你覺得見到這個高級顧問縮下縮下應該辭職的問題就是他對梁振英不忠對我們市民不公義你既然你進去的時候你說明如果要做一些你掩著良心做的事你會辭職的那為什麼不辭職的現在 胡鴻毓也是同一類人當日胡鴻毓也說我進去不是做梁我又不是梁粉我又不會做壞事的我本來我原則為香港人服務那你現在的良心去了哪裡你胡鴻毓躲在那邊由這個國教到這個電視發牌你說過些什麼辭職啦這些都無可戀的不要亂爭權位做來做什麼這些沒有意思的那是不是曾鈺成會比較坦白呢 對他毫不留手的曾鈺成他們聽他今天怎麼說因為做了一個決定是引起社會這麼大的關注亦都是對當事人是有這麼大的影響我覺得政府是作一個解釋做一個說明亦都是合適的 就 不止說那麼少的他就說到這麼多人上街政府都不能夠不理民情應該向外解釋即是現在建制派的口徑留在就說你都要解釋多些李慧琼這位行政會議成員都是這樣說的你要向公眾解釋多些才行那好了如果現在你真欲成他是 大家都知道他是雖然立法會主席,但他始終都是民建聯的創黨人 亦都是幕後黑手 他絕對有影響力 雖然現在不是民建聯的主席 而他那個女人是什麼名字? 李慧琼,明日之星 又是你這個民建聯的人 入了行政會議,很簡單,現在民主派人說要 拿民建用特權法行政會的民建來看你支持不支持你支持那麼多廢話做什麼現在正式民主派已經聯署了要求用PNP用特權法傳召的文件你這班建制派怎樣去應付你不要lip service 口惠而不實應該交代跟舉手的時候沒有事的這次他們害怕人多而且最糟糕沉默大多數他們腳軟的你想不想選不到因為問題是在背後幕後現在有很多角力很多游說西環就投到同埋今次都不知怎麼搞很簡單的每個人都去西環找黨委書記 大鑊的選票大鑊怎麼搞呢在黨的路線和選票面前我們怎麼選擇呢西環就一定說不用擔心堅持黨的路線因為選舉還有一個很長的時候還有黨是會分配選票給你我們做都做到給你的你放心了梁振英就說派錢還有既然沒有電視看以後逢星期六星期 全香港的戲院不用買飛看戲全香港的戲院播革命樣板戲嗎不是任你看什麼戲真的嗎給了入場我想十幾萬人香港的戲院有沒有十幾萬個位置我怎麼知道我很久沒說要計算才知道你想我們數碼那一盒有六間戲院全部不是你戲院一間最多三百位六三十八千八千八比較二千十間就二萬 100間就20萬是上下我有100間我當他有即是告訴你頂籠坐20萬人即是說昨晚那班人入戲院就坐滿了坐滿了沒有了放進戲院都沒有意思所以問題就是現在建制派對他們來說現在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和一個很大的衝擊很頭赤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唯一就逼梁振英交代 但大家都知道牌又很難發給梁維基很難做現在唯一最有實力去討價還價的那個王維基所以王維基出了一個聲明除了去馬場被人拍了照之外出了聲明的聲明我們找同事讀出來讀我讀大家最重要未讀之前你要道讀 道聽即是告訴你最重要是聽著哪一句你現在道聽不是道聽途說是道聽不如我先讀了沒有人做的我們今早錄了你問周鵬今早錄了現在你很不滿意我的聲音他短了我來我知道你來了我來了我讀完之後你讀好嗎好 王維基在Facebook的聲明12萬人的呼籲怎不令人動容今天大家站出來不單止是為有沒有電視選擇權的問題大家關心的是香港當權者有沒有尊重香港人的意願香港是否一個依法依制度的特區希望經過今天大家能夠明白香港上下要團結 為香港,不要被一小撮極端思維分子所分化 我們要努力維持香港的公義和法治 我謹代表公司和同事,多謝關心和支持我們的朋友 我們永不放棄 堅持到底。 王維基， 你不要讓那些搞政治的人騎劫了，不要黏在那裏，見好即收。他不是說你啊， 他不是說你啊，他不是說我的，我什麼事，我搞的，他沒有說過你嗎？不是，你說他見到，你說你，他其中一個死因是因為你的嘛，你那天自己分析的，我記得，因為DBC，因為我發了一排給DBC，就搞到雞毛鴨血，所以就覺得如果再發牌給一些，即是不聽話的人，或者不知道開哪裡犯了，還有一句是什麼？那天誰說了一句話？說什麼？毛孟靜說了什麼？ 估不到要什麼，估你不到的人，估你不到的人，他叫做甩繩馬騮，甩繩馬騮，甩繩馬騮就不可以給他牌，其實如果他的篇文給我幫他改一改，12萬人的呼喚總不令我動容，那就很多，總不令我動容，不是，總不令人動容，是人都知道的。 不用你說，拿一支筆來，我一直改。你幹嘛現在做老師嗎？今天大家站出來，不是單為有沒有電視選擇的問題，大家關心的是香港當權者有沒有尊重香港人的意願，香港是不是一個依法依制度的特區，希望經過今天，大家能夠明白，香港上下要團結，為香港不要給一小撮 極端思維分子，我現在又讚他，現在你這些人不懂得看，你又字裏行間看這個字在說誰呢？其實就簡單一點，說梁振英，是的， 不要被一小撮當權分子所分化，極端思維的當權分子所分化，當權分子所分化，那就沒有了。 加幾個字，當權分子所分化，那個真是很極端的。我們要努力維持香港的公義和法治，我謹代表公司和同事多謝關心和支持我們的朋友，永遠不放棄堅持到底。這裏又要多一句，多謝關心香港核心價值，堅持香港核心價值的朋友，不是堅持香港核心價值 和關心支持我們的朋友，整篇文章再讀一次，你跟我改一個，完整了，你跟我改一個讀一次，麻煩你，那個聲明是你發的，麻煩王維堅，再讀一次，這是像人話，哇，你真是，讀一次人話，麻煩，12萬人的呼籲，怎不令我動容，今天大家站出來，不單止是為有沒有電視選擇權的問題 大家關心的，香港當權者有沒有尊重香港人的意願，香港是不是還是一個依法依制度的特區，希望經過今天大家能夠明白，香港上下要團結，為香港不要被一小撮極端思維的當權分子所分化，我們要努力維持香港的公義和法治，我僅代表公司和同事多謝關心香港核心價值， 我們要多謝堅持我們的朋友，我們永不放棄堅持到底，那就沒有好一點，完整了，完整很多，但是他就留下一條伏線，沒有這個思路的，你說極端思維分子他一定不是說梁振英，他就說你們這班同事你出去搞事還搞事，千萬不要搞政治，不要黏在那班人，千萬不要搞政治，所以每個人第一件事就是我不搞政治的，我都不知道什麼事，剛才說國鋒都說後面坐什麼我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又不知道，你這樣都不明白。 其實國鋒是明白的，他意思就是你明白吧，我說什麼你明白吧，其實大班阿吳志森你明白吧，你明白我說什麼啦，這種態度其實我們叫做不沾鍋，那些東西不要黏過來，我們那些叫什麼 那些鐵佛籠不會洞那些鑊鐵佛籠不會黏不到我那我就可以了最慘自身示愛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好的免費慶餐的時候就這樣說了你讓都覺得可以自身示愛又可以爭取到東西的話老實說這個世界是沒有這回事的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我很不希望見到一件事就是說昨天有二十萬 甚至有幾百萬香港人關心這件事這個絕不誇大有大約二十萬人我相信一定有大約二十萬人上了街有些人進不去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去聽一陣就走人有些人沒有去遊行但坐在政府總部等他們來等等等等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今晚會怎樣我們不知道我們希望更加多人去我們希望千萬不要昨天有十幾二十萬人有幾百萬關心這件事也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今天大家去看電視就少了一大絕人冷清清的場面之後就沒有一件事就任黃維基走去斡旋在背後在幕後 整件事就不了了之但不會不了了之我想告訴梁振英民憤已經挑起了你看到下一次民調如果梁振英不跌的支持度我吃鬼了他吃了什麼吃了什麼什麼都吃你叫我吃什麼吃什麼有件事要說一說我們今天在這個 智能電話那裡我們的應用程式俗語所謂的apps我們是更新了我們更新了這個apps全香港最先進的為什麼全香港最先進的呢就是因為你都未有的你可以更新你更新了之後就有不同的功能 不過稍後再說 Eric在政府總部現場 又找了一位朋友做訪問 我們看看找了HKTV 即是香港電視網絡其中一位代表楊先生楊先生你好鄭兼漢你好楊先生是啊是啊吳志森我現在身邊有香港電視網絡的工會主席楊志康先生你好楊先生你好今晚你好 今晚整個出了個節目表你估計是幾點鐘會完的今晚的節目今天預計的節目是八點到十點你們會不會在網上播的今晚的節目現在不是同步播的之後會不會再上網播或者在今晚沒有來到的人就現在都未稍後安排我們就想這樣我們想幫你就 直接全球轉播你會不會介意這件事呢技術層面上可能有些困難但這個可以試一試如果你同意我們就派我們的工程師下來我們就可以在我們D100的網上進行環球視像廣播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因為我們很多聽眾呢 在不同的地方都上網說給我參加我又來不到給我看行不行我們可不可以考慮呢我們研究研究你跟同事說楊先生就研究完就跟Eric說我想問一下你們有什麼計劃你們今晚就叫人上街看電視然後你們今晚完了就會留守到明天明天就有行政會議開會 你們明天打算有什麼行動我們應該會遞交我們的請願信給梁振英先生都是說回我們的訴求想收到一個清晰的審批準則以及他們的發牌為什麼我們拿不到牌呢即是你要政府公佈好像黃維基所說的死因是嗎 或者會不會有得挽回起碼先這樣好了你想知道原因是怎樣很重要如果最後我想他都不會這麼好死明天會告訴你你會有什麼他最後都不說了你跟著打算是怎樣計劃是怎樣 其實因為遞了信之後我們都會繼續留在這裏的，以我所聽日梁先生都會飛北京，這兩天所發生的我想都是香港所有人所認知的事，我想整個世界都清楚香港人的訴求，我們抗爭的形式一定是長時間的，但是我們一定是全部留守在這裏，我們之後11月8日委員會都會再召開答問，我們都會繼續保持有不同的地方去表達我們訴求。11月8日你即是立法會業界的委員會，資訊科技的委員會，即是說換句話來說，你們可能的留守最低限度會去到11月8日。 不是啊，你明天就走了，我想問清楚你是怎樣的，這個我們再會討論，因為這幾天我們再討論這件事。但你明晚都走了是不是？走未的？是不是撤退？未肯定，因為走了人氣就沒有了，楊先生知道，因為斷了一條氣就跟著人們拿不回了，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呼籲多些聽眾今晚來支持你，我們一直都呼籲聽眾來支持你們，多謝你，繼續努力支持你，拜拜。真的很不同，傳媒人來的，傳媒人不是運動界，社會運動，不是社會運動界，在策略等等方面是差一點的，他們又擔心 社會運動界的人，我們今晚一定要去給鼓勵這班人，越多人去，不要令他們孤立，如果今晚少人去，會對他們來說是一盆冷水。今晚是很關鍵的，其實昨天有這麼多人，你今晚突然少了人，如果真的少貓三四隻，對他們來說是一盆冷水。今晚是非常關鍵的，就是你能不能夠將人氣延續下去，幾個關鍵的時刻。 所以我就覺得搞這個運動的人，當然主體就是工會的朋友，香港電視網絡的工會人，他現在有個名字叫做香港電視 HKTV的什麼公義大聯盟。 但是其他的人你可以去幫他，但他們才是主體，但我希望其他的人幫他的人都好， 這些社運人士也好，或者外圍看的人就不要內鬥內行。我想那個昨天那個是小插曲，你在網上鬥得很厲害，連我都罵了。教訓今天他們不會在現場殺野，真是內鬥內行，我們被人說有益，很討厭，真的。喂，你沒有人說，即是你不重要，沒有人理他。OK，阿森哥。 我很羨慕你，沒有人說我，沒有人說你嗎？我不知道，我們的APP說回，阿森哥你看看，多了很多功能，第一可以看電視，不用來直播電視，第二我們可以打電話，如果你要打電話進來， 可以打電話，看到了，看到了，我可以打電視，又可以還可以打電話進來，你就不用撥那一八三一一三八，就直接就按那個叫做，這個我就一定要講了，我們有兩個電話的，一個叫audio call，就是那個電話筒的，那個就是告訴大家，你就這樣按那個就生的，就等於代表了打了一八三一一三八，直播了，另外一個叫video call， 如果你想你的專用在螢幕上，螢幕上當然你要有一個smartphone，也要有鏡頭，你自己對著自己自拍，我們的聽眾全世界都看到你的專用了，我差點說了貓樣，有些人不想的，所以你喜歡按，你按了video call都未必看到你。 但最重要一件事，我們剛剛下載了，有很多人升級了這個，不停在按電話，我們拿起電話沒人聽，就令到我們的同事呢，就忙於奔命，所以正話黃世澤呢，就為了接聽這些 電話沒有人聽的電話就搞錯了上錯片所以就搭了這個是僅此致歉有些人就叫我解僱他沒有說解僱他會聽電話這個世界兩件事解僱人沒有人做事的另外我們這個功能還有功能可以聽重溫可以聽現場暫時未付錢 還可以你自己自選節目即是哪些是你最喜歡的節目 有很多這些功能的大家可以升級它現在可以可以了另外我亦有節目表所有東西都有齊的但不要亂按電話他看到你的貓樣子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這麼多劇集我不能看看不看電視很閒的但不可以每樣東西都是你說什麼就什麼 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先講一講iPhone 4S 5C 5S和iPad 和iPad Touch都可以升級我們新的 未來這兩三個小時就會準備好了現在未得現在未得就是三個小時內三個小時內才行還有給一些較新的安卓機但不用擔心如果升級不了更新不了仍然可以使用現有的程式聽到的我的機器很舊的大哥那你真是看不到年紀的了你打電話要自己撥不可以按一個按鈕不過你聽眾不要手痕 不要玩了我們每一分鐘接一個電話所以有什麼辦法搞到黃世侄就不疾了搞錯播錯片都有些原因所以就不會解僱他不過罰了一天工我們有個聽眾就是這樣說的 新apps超正 快點到自己有昨晚去完正總接著到上環 D100新鋪這麼厲害 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吳先生你好請說 你好達巴你好達巴你的風采很厲害吉德派偶像你好一句你說不搞政治就是政治來搞你即是你不搞黑社會黑社會都來搞你的我現在說了從來沒有人搞黑社會的黑社會來搞你我現在有很多香港人你討厭政治政治都討厭你 中國人其實都的基因都不是那麼差其實很厲害的有很多奧運的單項項目拿到金牌但是國族為什麼會負責給大國呢就不得團結因為中國人很怪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何時才可以發揮到那個團結精神內鬥內行啊我們其實昨天CCTV也有報道 不要理會了好像現在的警方那樣現在的共產黨的思維模式用槍槓子槍槓子要摸法政治群眾警察得到行政會議的授權就前明以為行公義特意對付群眾 這個是共產黨的模式,槍槓子 而北港子的思維模式就是利用傳媒宣傳傳媒但是他今次你現在這個中聯辦中共其實 我覺得不要讓那些害群之馬其實有些有心人無間道來的，我希望歐山就不要那麼灰心，其實怎會灰心，你看昨天看到，昨天那個勢，未必有2013年那個23條那麼多人，有反國教的勢，有反國教的勢，不是2013年那個 有百萬人上街，沒有那麼厲害，但反國教真的有個勢，但我肯定他肯定嚇得住反國教，甚至有乎超越。你昨晚有沒有去啊？ 他現在那些維穩那些已經都不讓人進來的。 我問你昨晚有沒有去啊？ 我當然有啊，我射了半日球，我都要，因為我行都要上班，但是我就射了半日球，我就撐場的。你今晚去不去啊？ 喂，大家呢，我在呼籲一下大家就打電話1831、1838，我們現在系統出了少少問題，本來可以接好多電話，但太多人按了，你應該用個apps打呢，我們就應接不暇，人不停在那裡試嘛，過癮，不要說過嘛，大伯，不用說的，看到的，真的，看到的，你只有事試的啦，我們香港人手痕的嘛，很開心的嘛，試到，是吧，Android是可以的，在3分鐘內可以更新的，3分鐘內才行，3分鐘內才行，但是不要玩了，現在旁邊有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 大班啊，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啊，阿森哥，你好，大班

始終他們是針對著他們叫做六點後我們叫下半場那個集會的方面的意思因為他們兩個是左膠所以就關他們事了是不是這樣大約是可以這樣理解我想問他給傳媒訪問那就可以了我想問什麼叫左膠 左膠其實我們兩個叔一個伯一個叔很明白什麼叫左膠一個網上近期都比較多人講的一個即是怎樣有什麼definition的有什麼定義的左膠 definition其實最主要是去形容某一些比較熱衷於社會運動的人士來講他們可能傾向於一些 本身他們那個的政治理念是可能傾向的左翼，但是來說 左翼即是什麼？ 左翼即是怎樣？ 社會主義啦，叫做。 有什麼問題？我是的，我是左膠來的。 我是左膠來的，我是兩個老左膠。 你不是喎， 我社會主義的喎。 這個第一個定義叫左翼先啦。膠的意思本身一個網絡術語，就形容本身可能一個人或者某些說話，他的思維比較個邏輯你經常性不是很合邏輯的。 哦，這樣我們都很膠的。 我不膠，我不 認。你不膠嗎？ 我不認。 我膠 你認啊？ 我 認自心， 我不單止左膠，我還有大中華膠。 兩條人被人在下面訪問，有兩條友，另外有班友衝上台嗰度就鬧，俾人訪問緊嗰兩條友。喂，咁呢樣嘢有啲唔係幾公道喎，好似我以為咧個台嗰度講嘢俾人鬧啫，成日都 係咯，訪問啫喎。 唔係咁嘅，完全講緊話歐樂軒話有人有人咧即係叫嗰啲港英旗啊，或者係嗌港獨嗰啲。我當其時我純粹集中翻嗰一刻間發生嗰件事嘅時候。 哦，咁我哋唔好理啦，呢啲老實講。 跟住就有人衝上台，係冇嗰支旗嘅。但是有沒有人叫港獨，我 是聽不是，我想問下有沒有人歐樂軒和傑先有沒有在個台上說呼籲，不是我想問你，你聽我說先，有沒有他兩個有沒有呼籲那些群眾要分組討論先？ 有呼籲過群眾，這個很早那段時間，已經是七點幾八點那段時間， 但就不是發生事端的時候的。 不是來的，再早 那就是將兩樣東西就混在一起。 是啦， 哦，咁就得啦，咁就讲完啦，咁就各取所需啦。 即系我觉得有啲嘢，我觉得系有需要系去 clarify 翻清楚件事，唔系话唔可以话各自话自说咯。 不过有一点好重要咧，做乜嘢人哋呢个集会咧，啲人会上去挥龙狮旗咧？ 呢个我冇办法理解。 系咯，我真系唔系好明咯。即係如果話大家尊重， 理解係即係點解要攞支九七前嘅香港旗出嚟？我 你都唔明我，你都唔明我， 我真冇辦法理解嘅， 係， 但係有一樣嘢，我係必須要強調，有一樣嘢，在我個人嘅立場嚟講啊，唔代表大會，唔代表任何組織。在我個人立場嚟講，尋日任何嘅安排係應該以翻香港電視網絡工會嗰方面佢哋嗰個聲音同訴求，同埋佢哋嘅希望嚟到去做。 我完全同意呢點。 有任何嘅人佢哋有自己本身嘅 expectation 去加咗上去咯，呢一樣嘢。 即係無論你意思就係話，無論你上去揮龍獅旗嗰班又好，歐樂軒話要人哋分組討論又好咧，都係強加於香港電視班員工的意願的，你是不是？ 因為有一件事，如果森哥你說到這件事，我必須要去講出來有一件事。在事後呢，我是做了一個調停的。 Okay. 那件搶麥事件之後，我是去做了一件調停的。而事後我是跟工會方面有兩位的朋友啦，咁就同佢哋溝通過，有兩個情況我覺得是需要講出來的。第一就是說第一就是說關於所謂叫下半場集會提出的那個所謂叫做分組討論那四個的那個叫做行動大綱那方面來講的話呢，工會那方面的朋友同我說，他們從來沒有人跟他們去接觸過，就說到底他們對這四個大綱有什麼看法，但是基於言論自由之下，他們不會反對這四個大綱，但是他們在他們的立場來說，他們是不接受這四個大綱的。 OK，明白。 這個第一。第二就是說，我亦都即係我要踢爆埋啦，冇辦法。在歐樂軒和陳 景欣 陳景欣接受訪問之前，我是拉住歐樂軒問過佢，我話喂，你哋個即係所謂叫做留守個方案啊，個結論諸如此類啲嘢，你哋有冇同工會方面係溝通過先？有冇達成個共識？歐樂軒同我講話係有，但係我問過工會嘅朋友，佢哋話其實由六點打後去到佢哋見記者之間係冇人同佢哋做過任何溝通。 OK， 即係話歐樂軒咧，亦都沒有將這個工會作為主場這件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即是不尊重這件事，是吧？ 如果在我所收到各方面的訊息來到去說呢，就似乎是沒有了。 我想這樣啦，一個運動呢，最重要是看那個大方向，還有我的目標。 其實這些是小節，我們不要因為一些小節影響整個運動，好嗎？多謝你澄清，你後面很吵，有一點很重要的，我不太明白，我們網上的朋友對這些細節大家很緊張。 我們DBC那次還重要啦，不一樣，沒那麼重要，比好像牛，牛臨到尾我答應了DBC完之後我給他一個場地，牛就早了上來，我們還未完，我趕快下去，但很多人不知道，我跟牛是很老友，牛當日 在八九六四弄個神主牌在中聯辦對面，那個民主台型叫什麼我忘記了，新華社對面不知叫什麼台，弄了一個，那時候我是支持他的，我認識牛那麼多年，我跟牛開玩笑，有些人很認真，等於現在我跟阿通在開玩笑，一定是你真的，又想分化。 你為什麼說牛下去，我叫牛下去，很奇怪，為什麼搞運動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驅王爾，第一就是耐性，我們的APP很多聽眾下載了，有很多聽眾在玩，第一就叫大家不要玩，但現在我們可以，如果你想打電話就打，不要這樣，但我們想做一做視像測試，有哪個聽眾有個電話，有個APP 已經下載了，可以按個視像電話，可以試一下我同你通話，可以不可以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當然你是方便啦，你要方便認到，即是被人，我認到個樣子都不怕，你知道很多人不想被人認到啦，是吧？ 如果你介意就可以試一下的，是不是？我們繼續啦，如果沒有APP未曾 upgrade的仍然可以打138個電話。有一件事我想強調，就是這樣的，就是香港電視職工會在網上發表聲明，沒有發起任何公開籌款的活動。 他們不需要籌款的， 並沒有發起任何公開籌款的活動。 所以有任何人籌款都不關他們的事，你都踢了他， 不關他們的事，完全跟他們無關。 例如昨天我走過中環， 昨天應該是昨天，是這樣上下，不所謂了，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那天，我走中環，前天星期五，好像是星期四，有兩個在文化酒店，太子康門口，有個女士就走過來，大媽你認識我的，捐點錢吧，然後給她證，我看了社會福利署，我都不知道什麼證，我看了一看，我就說你不要騙錢。 我真的不好意思，我不會給錢你。為什麼說要叫？說你不要做這些工，你都是最低工資，拿人工，周圍幫人籌錢，如果給人工你叫他籌錢，有很多這些，你就不是真的籌錢，我們被人利用了，他沒有清出，他都是叫我繼續叫我，我說我不會給的了，說了，我就繼續走去找另一個，有人又不錢給他，你明白嗎？有很多這些籌款的方法。 所以現在工會就說得很清現在看不到你的樣子，有沒有可以教我的樣子，現在看到你的樣子，你戴眼鏡，穿紅衣，你看到我跟他揮手，一起揮手，你記得手指是三個字，三個字，黑箱作業 OK 黑箱當然是黑箱的，你有什麼意見？你破了紀錄，你是我們第一位 用這個視像電話和我們通話的聽眾，恭喜你，你有獎了。我都多謝你們搞了這麼好玩的APP。好玩啊。你叫我不好玩，那我真的抱著這個有趣，就是interesting。 好啦，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啊？ 我現在在家裡。 屋企這麼漂亮有樹有東西的那麼厲害的那個平台來的我不是有播那些不是黃蟲來的是這麼上下的你有什麼意見你想發表什麼意見我呢就由你們在 社會給你們的支持是不足夠的其實一路下來就是今天發生的事的延續我想這些事情是未完結的越來越會多這些事情所以我們要站出來所以梁振英我覺得他現在知道是未走得因為我估計共產黨未叫 未被所有的壞事他做了他做了就會走了走的時候就會找一個令人可以接受的人這樣就繼續向前走現在有人說這個林鄭月娥我們一會兒說林鄭月娥昨天很風騷大家都知道去做騷那怎麼辦但是林鄭月娥我覺得他 權力會腐化的人所以我就不用說了好了多謝你視像效果很好多謝你談到這裏再見再見我們要什麼了我們回來再談了D100 promote justice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阿通王維基苦等三年他的電視王光最終宣告幻滅是啊傻姐那個騷擾量就拒絕交代死因人家追問他不發牌的理據他就即時人肉錄音機上身說考慮過一男子因素一男子因素這個男子是不是六八九呢傻姐都懂得搞爛傑傻姐英文用語有沒有一男子因素 有的,一男子因素英文其實挺文咒咒的,因為平時我們要講很多因素嘛, lots of criteria, lots of criteria, 一男子可以說 a basket of criteria, a basket of criteria, 一男子這個籃是很好用的,譬如說阿通,你要投資我勸你要小心,不要將所有投資在一個籃裡面, 要分散投資,那我就會說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直譯就是說不要將你全部的蛋在一個籃裡面 傻姐阿通傻啲龍通講英文D100點都聽到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聽到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 Music 之後選擇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 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8.net 斜洞1.m3u 紧听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户 可以在i平板上面 用D100App收听 D100讲真话 行公义好怜悯 怎么都听到 做自己有熟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死得不明不白咯那我拍了那么多剧集我没得看咯看不看电视好闲的但是不可以样样都是你说什么就什么的嘛三个字商业理由三个字现在商业理由这三个字已经成为政治打压 是这个特区政府这个无公义的政府最佳用来掩饰政治打压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19點7點34分， 接近35分的時間， 大家聽的是風波裡的自由風， 節目主持人是鄭兼涵、吳志森， 現在通過互聯網正在環球視像廣播。 我們有個新apps， 有些聽眾以後就算在海外， 都可以用新apps打電話進來， 不用錢。 另外還有videophone， 即是又可以真人露相， 又可以給當地的景緻我們看看，不只是落雪就可以看到，拍攝就拍攝了，好啊，不知道澳洲影不影到火警，先講加拿大，本來我知道你很掛著林鄭月娥，不過講加拿大，好掛著，提醒一下我們的聽眾，很多人去旅行就喜歡帶一個菲傭去，如果是加拿大就要小心了， 上次就判了一個。 那個就是移民，那個大了菲傭去移民，那個現在就糟糕了，說他做什麼，做這個拐帶人口，拐帶人口判監，這件事真的很慘，但現在不是，我想說一件事，你去旅行，你記住，很多人旅行喜歡帶菲傭去，幫他拿旅行簽證，旅行要帶菲傭去，不過照顧小朋友，但以後不好了，有什麼事？ 例如如果你去到加拿大，現在皇家警察，即加拿大Mounties，加拿大皇家警察就說， 如果你去到加拿大，如果你強迫個菲傭， 我不理你的Visa是什麼， 他來旅行而已，不是，你是可以照顧他的，但問題是如果你有威嚇他的， 譬如叫他不做什麼不做什麼， 如果你不做的話，香港炒你， 你就立刻已經犯了加拿大法律。 你香港說就行了，拐帶人口 可以判終身監禁， 又或者你帶個菲傭去， 就算拿正Visa， 拿那個商業Visa， 是可以讓他在加拿大工作，通常可以留6個月，但那6個月內如果你又去強迫他做一些他不願意做的事，甚至乎又威嚇他回香港炒魷魚的話，你又坐牢，所以呢， 太複雜了，我都不想再說下去，最好不要帶了，最好不要帶，真的不要搞了，不要帶去就好一點，因為分分鐘你坐飛機去到加拿大就都是吃皇家飯， 現在點很重要呢，香港的法律和加拿大法律不同， 還有吃皇家飯，什麼叫強迫他做事又不同，加拿大和法官去同情那些 外傭的，因為那個是左膠政府，是啊，很左膠，這些叫左膠，很社會主義的，加拿大就非常社會主義的，還有很人權的，真的很左膠，你知不知道你如果欠人 credit card 錢，香港又林鴻友又成的，你如果在加拿大告到法庭，法官就跟那個銀行說，這個人賺最低工資，你的銀行給10張卡他，任他碌， 當然沒有錢還，你給我做法官都沒有錢還，你這個說法這麼熟的，我用加拿大住過，真是抵死，因為加拿大是左膠國家，他特別喜歡同情基層市民，尤其對一些大公司，認為大公司是剝削，所以尤其是加拿大人未聽過一件事叫做helper，你中國人請個菲律賓人， 24小時工作，你死定了，你回家，你不坐終身監禁，你有排皇家飯吃，那個皇家飯加拿大還是以英女王君主立國，還有加拿大，知不知道加拿大叫了很多香港的菲傭過去，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菲傭第一是英文好，在那邊生存的環境很好，很多，真是8小時工作大佬， 假放多到不得了，可能放多過一定放多過鄭兼漢，鄭兼漢即是你知道，放假都要上班的，晚上是不做事的，一定有自己的房子的，福利好到不得了，所以香港做到這麼上下，50歲前如果你英文好，他就會跳槽去加拿大，不是，你只要早兩年他就可以兩年的working visa就可以申請移民，申請自己家人去，所以大家真的小心，所以這件事不要玩了，不要搞，因為為什麼呢，知人口面不知心，就算在香港跟你怎麼好快， 去到加拿大就好像王維基那樣說給一些別有用心的話 極端支持香港的人去梳化他不要幫香港人工作你去做收銀最低工資做八個小時有工會有什麼有物你還幫他工作那時候去只要走去告發你你就一生癌你沒事你就一生癌所以人就最簡單這些事情可變則面記住你不是加拿大人也好都受加拿大的法律約束的 拉你的一樣坐牢的這個很重要因為那是加拿大國土還有一個是左膠政府這個才嚴重你知道嗎喂你是不是想說一下為什麼有人無端端罵我們這個叫馬林很過癮又罵他對於你不甘心的言論很失望儘管你不同意我們立場人的拿一支旗出來揈總算光明正大總好過床頭露尾說謊話 偷心思貨你還什麼罵人拿一張旗出來揈人家那什麼場合人家是HKTV的場合你拿一支旗出來做什麼我又不是很明白任何場合拿一支旗上去揈做什麼沒有他們表示一件事懷念以前的好日子你懷念在台下懷念說英年代可以啦你喜歡我也懷念的 我家裡還有很多英國郵票未貼的我都不會現在貼出去的那現在正總目前估計有2000人左右那挺好啊這個是誰說的我看圖又沒有看圖沒有看圖看不到那就問問我們的特派員上去吧那林鄭一個年年考第一的人還要拿出來說我覺得就有點做作了小學啊現在說開始年年考第一你說來幹什麼呢那人家那個家庭節目來嘛 他叫什麼話跟我鄧我林做跟我林做的嘛跟你做說年年考第一年年年考第一年考不到就哭我們年年考第一年考不到就很開心年年考第一年沒有紅字很開心吃雞髀第二件事 他最離譜的一件事他就是他最享受的時候就做社署這是攞命這是最攞膽的他做社署的時候就是窮人最當災的時候他做社署一刀切減重活減得很厲害然後當年有個人推輪椅推媽上街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我都不記得了他自殺還是什麼總之是慘劇他講一些風涼說話 跟住因為呢,俾啲傳媒,尤其是個talk show host,這個名嘴所謂,就口珠不發。係囉。令到你搞到個下母之嘛。係,佢因為佢啲細佬哥呢,翻到下呢,俾同學下,話你媽就諗住我。 我當時對這個咳中援我真的很豬不忿不是你也有份的不只是我有份所有罵過他的人但我相信我沒有教他哭當日他就要求政府你有全世界有份什麼這麼好的工作你為了自己家人你想想我們很多婦女很辛苦洗碗想轉學校都不行不要說想轉工 喂突然間我的兒子想我要湊他們可以跟我老闆說想近一點給我早一點放工都沒得談他可以有一個這麼好的老闆就說調我去英國因為我的兒子就不在香港讀了不在香港讀了在英國讀了整家人去英國了低六人工有大屋住有司機有秘書有外交身份那就住倫敦最貴的區商務什麼什麼 W2 最貴的區倫敦最貴的那裡是啊但是啊這麼好的東西他真的欠了我們香港人所以他最喜歡做社署我就不太明白那時候是香港的社福界最黑暗的日子那就不要走啦那就走來做什麼呢現在老公你拋妻棄夫棄子走回來香港現在需要做特首了就想找個老公找個老公幫你幫忙喊一下你說什麼呢當全香港的人 每個昨天熱血沸騰上街的時候上街做什麼想表達意見 反對你政府黑箱作業有個選擇權那你又叫陳默士金你知道其實那首歌是點給黃維基聽的他點給他自己聽的我不評論我不說話都點給黃維基聽的叫他不要說那麼多話大哥你這個什麼人你明白嗎 守本份就是陳默時金這首歌我相信是很代表的心情被人罵被人屈他不是悶聲發大財都不要出聲不出聲就有特首做現在問題就是你是負責廣播政策的完全去負責的就是說蘇錦良要在廣播問題上就要問他是啊而且不關蘇錦良事只不過他是一個行政的 決策權在CS那裏就是政務司司長所以這件事他脫不了身所以昨天麥士金坐了很多人現在張圖清了一些WY發過來有很多人但不夠的告訴你那些1000人是不夠的 所以大家上萬就最好就像昨天那麼多人就最好了所以大家真的昨天沒有去的就麻煩你現在立刻去趕下去撐這個我們選擇的自由問題還有你知不知道商台牌照快到期很多牌照快到期 亞視的牌照又快到期因為商台現在還有些罵人節目我知道要淨化那用不著又要封咪才續牌可能要的你不知道的所以在言論自由的問題上大家不可以退縮不是陳默時金一定要表態不是一個台的事 亦都不是藝員不是工作人員的事不是飯碗的事而是決定你可以說些什麼以及你決定你可以聽些什麼的事這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你還有什麼要說呢關於林鄭林鄭就告訴你現在人家說洗定了屁股他就不是了換定些漂亮衣服了他亦都說到他不穿領衣服又批評 陳方安生其實最關照他的當年他為何要批評林鄭他不以為然所以我告訴你女為己者容總之一件事昨天這個時候做了這麼感性的節目我覺得一點都不感性純粹是賣弄自己的賣弄感性由政客所為他現在打算做特首的嘛 如果有任何人對林鄭月娥有幻想的呢我相信真的是幻想來的你如果以為林鄭月娥做了她就可以維護我們香港核心價值嗎她現在在做政務司司長有沒有維護到啊你見到這個牌不發她有沒有出來說話林煥光都出來 叫政府交代連李慧琼也是但他播了首歌始終相信陳默是金始終相信什麼陳默是金就是這樣現在我們的電話有電話我們本來想說這個馬雲這個就是叫財大氣粗小人得志語無倫次他說 四大家族的市值不及得他騰訊和阿里巴巴 你不要在香港上市,你去美國 不是,他現在在放風,為什麼要說他呢? 他現在說美國給我上是假的我現在告訴大家這是公關來的他還在迫香港希望用輿論壓力改遊戲規則迫香港改遊戲規則歡迎他這個大款自由行來的這是自由行,這是上市自由行的 你說那班右翼21也好左翼21也好兩邊都是要罵的為什麼呢你首先一件事你要尊重那個HKGV職工會主導你現在完了之後你頒了右翼21你去討論議題有沒有問過職工會現在人家討論大哥你又不是抗爭人家一早有兩個要求第一個要求就說 要求政府解釋為何我衰在哪裏為何不發牌所以要求政府解釋究竟那些組織有沒有尊重過職工會是不是在這裏叫做著巢溝佔不好意思這樣的情況人們覺得那班左翼21就反感其實最主要一件事就是你給就算即他們香港電視網絡的職工會無論決定可能說 不接觸政治的那你都要尊重好像今天大班那樣說你問了他播不播你給我播那個視頻分享他起碼都要尊重過他是的你想想都不要緊起碼你問了他尊重了他先因為現在的主場是他們的不是左翼21不是龍思琪他們所以整個問題的精義就是目標就是最重要就是發個牌 政治的事情放一個牌子政治的事情最主要你要逼政府拿回牌子出來還有你這個最大目標如果真的不行你都要解釋清楚給人聽為什麼我不行你要詳細交代清楚這個是主體整件事的主體就是這樣不要說大包或商業理由好像DVC舊年我其實回去政總好像一年前DVC 他跟林毓華爆那段影片有聯絡過為什麼最後又不公開說一切又商業糾紛 到頭來到大班開D100的時候 現在又說最後黃左邊又退化跟大班我買回你的股份還不明顯是政治因素現在今年又是蘇錦良又想用這招來耍我們希望市民 搞清楚,你要看DVC的事件 再看今次HKTV那件事 其實跟其他情況一模一樣今年蘇錦良第一拖第二商業理由第三秘密那你怎樣你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你要用群眾去逼那些 逼政府一定要公開這件事出來現在有兩件事第一件事立法會泛民聯署搞權力及特權條例看看建制派怎樣照妖鏡來的第二群眾會不會越來越多可以給壓力政府好嗎第三就說王維基一定要主動做些事

他是很專業地懂得跟警方交涉，他人那些是歐議員，他是很專業的，是的，他開始說自己是網民，但我聽他都知道，歐議員是區議員，是的，他開始說自己是網民，我們開始投資，其實不要緊，網民就沒有拿牌，大班都網民，其實不要緊，我們都是為這件事，不過就是說，我都覺得員工那方面他們的做法可能真的會對人有少許影響，我們真的義無反顧出來支持，其實 但是那一刻如果他們說完之後，最重要就是黃老闆又不是很支持他們，黃老闆就沒有說不支持，不過不現身，是的，不現身，經常好像出師無名，我交個主場給你沒問題，但是你們是究竟是想怎樣呢？你剛才問他們說，那好吧，你留守了星期二，那人家行政會議又不理你，那又怎麼辦呢？他又說先談談，這樣 又談談先，似乎前景不是很清楚，不是因為他們不是搞群眾運動的，你要了解這點，他們只是彈球，有個電視台拿到牌，可以拍好戲，有個地方他們認為是可以安身之所，可以在那裡 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我想我們就不要太要求那麼高，不過現在難搞的地方就是說，如果你要搞起一場群眾運動，一定要有策略才行，策略不行做不到的話，群眾又不知何去何從，所以現在這個矛盾的地方在這裡，是吧？症結所在，我覺得這個是，還有他們可能我都想他們想一件事，其實你 過HKTV除了可能人工比較OK一點之外，其實你們已經起了一個革命了，之前是啊，電視革命嘛，他說是，是啊，其實我們都是想幫你做一場革命，不是說，即是我覺得我是一個普通市民，我站出來，我不是說我想看電視各樣那些，我是不喜歡政府的做法，永遠行政院，其實呢，我有個看法的，如果他們工會明晚 離開了政府總部，大家都知道昨天去那十幾萬群眾都是希望還回我們一個自由選擇的權利，就是看電視，但這件事就反映了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可以繼續的，我想另外一個運動的開始，歐樂軒也好，Christine也好， 那群農師旗的人也好，如果你認為可以將運動延續的， 等於我們DBC當日在廣場直播完畢之後， 衍生了一班人出來搞另外一個運動，他撐這個言論自由，核心價值，我想這個是可以延續下去的，不是一定需要 加盟來做一些人家不擅長或者都不是他們想做的事，我想這件事不需要的，各取所需，好嗎？最重要是今晚去，好，多謝你，我希望說多一件事，就是說真的大家都不要那麼怕政治，沒錯， 我都說政治不搞你， 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政治不是一個權力賺錢的途徑，其實政治是付出的，好。 不是搞政治的人不會是希望自己得到什麼，不是的，有些很壞的，那班腐化了，那班不是人，現在立法會裡面大部分都是這些人<笑> 有人群裏面可能會不會有嗎有人群裏面可能會不會啊有嗎見到民主黨的人我又興趣有沒有見到民主黨的人余若薇不是議員來的大班你要記錯那麼民黨嘛公民黨的主席梁家傑在這裡我看到現在是梁家傑在這裡是跟我打招呼錢仲佳莫乃光在這裡錢仲佳代表IT界不是民主黨那麼何俊仁去到民主黨錢仲佳當然不是IT界他被以前去是街坊才是梁繼昌在這裡梁繼昌在這裡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夠了聽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D100 D100 仿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